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3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施等品第29-4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萨常应如是修行布施波罗蜜多。由此布施波罗蜜多，从初发心乃至究竟，不堕恶趣，贫贱边鄙，未遇利乐，诸有情故，多生人趣，作转轮王，富贵自在，多所扰于。所以者何？随种微事，感如是果。为彼菩萨作转轮王，见弃者来，便作是念：我为何事流转生死，作转轮王？其我不为利要有情，主生死中受思圣果，不为于事，作是念已，告弃者言：虽如所需种种财宝，我皆当施。如取物时，如取己物，莫作他想。所以者何？我为汝等得安乐故，而受此身。汲汲财物故，此财物是汝等有，随汝自取。若自受用，若转施他，勿生疑难。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怜悯诸有情时，无缘大悲，速得圆满。由此大悲速圆满故，虽恒利乐无量有情，而与有情都无所得，亦复不得所感胜果。能如实知，但由世俗言说、施舍、利要种种诸有情事，又如实知所施设事，皆如想象，虽现似有，而无真实。由此于法都无所取，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常应如是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为与有情无所顾恋，乃至能施自身骨肉，况不能舍诸外资具。为诸资具摄受有情，令速解脱生老病死。具受善现便白佛言：何等资具摄受有情，令速解脱生老病死？报告善现：为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所有资具，若诸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所有资具，若诸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所有资具，若诸苦集灭道圣地所有资具，若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所有资具，若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所有资具，若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所有资具，若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 所有字句。若修净观地，那指如来地所有字句。若修极喜地，那指法云地所有字句。若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所有字句。若修五眼六神通所有字句。若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所有字句。若修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所有字句。若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所有字句。若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所有字句。若得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所有字句。若行菩萨摩诃萨行所有字句。若证无上正等菩提所有字句。善现当知诸如是等善法字句，摄受有情，令速解脱生老病死。诸菩萨摩诃萨常以如是种种字句，方便善巧，摄受有情，令速解脱生死重苦。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自行布施波罗蜜多，劝诸有情行布施矣。若见有情毁破境界，深生怜悯而告之言：汝等皆应受持境界，我当施汝种种资财，令汝长夜无所匮乏。汝等由发诸资生聚，毁破境界，作诸恶业，我当随汝所发资聚，皆向极施，令无所乏。汝等安住境界律仪，见次当能作苦边际，以三乘法随其所应，出生死苦，得涅槃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自受持境界，也劝他受持境界，恒正称扬受持境界法，欢喜赞叹受持境界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劝诸有情安住境界，脱生死苦，得涅槃乐。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更相愤恚，深生怜悯而告之言：汝等何缘更相愤恚？汝等若为有所匮乏，辗转相遇造诸恶者，应从我所，莫生疑难。随汝所需，皆当施予。汝等不应更相愤恚，应修安忍，共起慈心。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劝诸有情修安忍矣，欲令坚固，复告之言：愤恚因缘都无定时，皆从虚妄分别所起，以一切法本性空故，汝等何缘与 无施法妄生愤恚，更相为损。汝等莫因虚妄分别，更相愤恚，造诸恶业，当堕地狱、旁生、鬼界，及于恶处，受诸重苦。其苦触毒，刚强猛力，切害身心，罪极难忍。汝等莫执，非实有事，妄相愤恚，作诸罪业。由此罪业，下列人身尚难可得，况生天去，或生人中。执佛闻法，身心信受，如说修行，汝等当知，人身难得，佛出难遇，生信复难，闻法受持复难。于是汝等今者既具私事，勿由愤恚而失好时，若失此时，则难救了。是故汝等与诸友情莫生愤恚，当修安忍。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自行安忍，也劝他行安忍，恒正称扬行安忍法，欢喜赞叹行安忍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劝诸有情修行安忍。诸有情类由此辗转，见依三乘而得出离。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见诸有情身心懈怠，甚生怜悯而告之言：汝等何缘不勤精进修诸善法而生懈怠？彼作是言：我发资具与诸善法不获勤修。菩萨告言：我能施汝所乏资具，令汝充足，汝应勤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使诸有情得是菩萨所施资具，无所乏少，便能发起身心精进，修诸善法，即得圆满。彼有诸善得圆满故，见此引生诸无漏法。因无漏法有得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或有获得独觉菩提，或入菩萨正性离生，见次修行诸菩萨地，当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自行精进，也劝他行精进，恒正称扬行精进法，欢喜赞叹行精进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令诸有情远离懈怠，勤修诸善，速得出离。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见诸有情身心散乱，深生怜悯而告之言：汝等何缘 不修净律，散乱失念，生死轮回。彼作是言：我乏资具，故于净律不能修习。菩萨告言：我能施汝所乏资具，皆令充足。汝等从今不应复起虚妄分别，攀缘内外，种种寻思，扰乱自心。十诸有情得是菩萨所施资具，无所乏少，便能复断虚妄分别寻思欲恶，入出净律。渐次复入第二、第三、第四净律，依诸净律复能引发慈悲喜舍四种梵住。净律无量未所依止，不能渐入四无色定。净律无量无色，调心令柔软矣。修四念住，辗转乃至八圣道之，由此复能引空无相无愿等法，皆令满足，随其所应得三乘果。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自修净律，也劝他修净律，恒正称扬修净律法，欢喜赞叹修净律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劝诸有情远离散乱，修诸净律，或大扰矣。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愚痴颠倒，深生怜悯而告之言：汝等何缘不修般若，愚痴颠倒，生死轮回？彼作是言：我乏资具，故与般若不能修习。菩萨告言：我能施汝所乏资具，令皆充足，汝可受之。先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得圆满矣。应审观察诸法实相，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未遇儿时，应审观察，未有少法而可得否？为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未可得否？色乃至识，眼处乃至意处，色处乃至法处，眼界乃至意界，色界乃至法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地界乃至识界，因缘乃至增上缘，从缘所生诸法，无明乃至老死，欲界、色界、无色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苦集灭道圣地，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空无相无愿解脱门。 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极喜地乃至法云地，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五眼六神通，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一审查，未可得否？彼诸有情，即得资具，无所匮乏。依菩萨语，先修布施、警戒、安忍、精进、净律，得圆满矣。复审观察诸法实相，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审观察时，如先所说，诸法实性皆不可得，不可得故无所执着，不执着故不见少法，有生有灭，有染有净，彼于诸法无所得时，与一切处不生分别，为不分别此是地狱、旁生、鬼界。若阿素罗，若人，若天，亦不分别持戒、破戒，亦不分别一生、圣者，亦不分别此是欲流，乃至此是菩萨、诸佛，亦不分别有为、无为。彼由如是无分别故，随其所应，见此证得三乘圣果。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自修般若，也劝他修般若，恒正称扬修般若法，欢喜赞叹修般若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劝诸有情勤修般若，令获殊胜，毕竟安乐。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自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也劝他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矣。复见有情轮转诸趣，受生死苦，未得解脱，欲令解脱生死苦故，先以种种资具扰疑，后以出世诸无漏法，方便善巧而摄受之。彼诸有情既得资具，无所乏少，身心勇猛，能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能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能住苦集灭道圣地，能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能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能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能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能修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能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能修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能修五眼六神通， 能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能修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能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能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能修诸余无边佛法。彼诸有情，由无漏法所摄受故，解脱生死，得涅槃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自行种种胜无漏法，也劝他行种种胜无漏法，恒正称扬行种种胜无漏法，欢喜赞叹行种种胜无漏法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以无漏法摄受有情，令脱生死，得涅槃乐。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无依无护，受诸苦恼，自具匮乏，深生怜悯而安慰言：我能为汝作所依护，令汝解脱所受苦事，汝等所需衣服饮食及于资具，皆随意所，我当随汝所所皆施，令汝长夜利益安乐。汝等受我所施物时，汝取己物，莫生他想。随者何？我与长夜积极财物，但为汝等得饶一故。汝等今者以无难心于此财物随意收取，受以先应，自证受用，修诸善业，后以此物施诸有情，亦令修善。为令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令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令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令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亦令修行三十七种菩提分法，亦令修行自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令修行三解脱门，亦令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令修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令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令修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令修行五眼六神通，亦令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令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令修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令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令修行诸余无量无边佛法。善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教导诸有情已，随其所应，复令修习诸无漏法，住欲留果或依来果，乃至或住独觉菩提，或住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成熟有情，令其解脱恶趣生死， 如印证的三乘涅槃。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集于菩萨大菩提道，方便善巧，成熟有情。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方便善巧，见诸有情资财匮乏，烦恼炽盛，不能修善，怜悯告言：汝等若为资财匮乏不能修善，我当施汝种种资财，汝等莫生烦恼恶业，应正修学，不施等善。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如应摄受诸有情类，有悭贪者令修布施，与身命财无所恋着；有破戒者令修境界，能正受行，实善业道，住律仪戒，不破不穿，无秽无杂，亦无智取；有分秽者令修安忍，唯辱加害心无变异；有懈怠者令修精进，修诸善法如旧投然；有散乱者令修静虑，心恒即定，离诸散动；有愚痴者令修妙慧，执着法者令观法空；与愚功德有匮乏者令劝精进修愚功德。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成熟有情，方便善巧，或令解脱诸恶趣苦，或令证得三乘涅槃。善现当知，有菩萨摩诃萨修行于四波罗蜜多，及于菩萨大菩提道，一一皆能方便善巧，以一切善成熟有情，或令解脱诸恶趣苦，或令证得三乘涅槃，一一如前不施广说。第三分，佛果品第三十之一。儿时善现作是念言：云何菩萨摩诃萨道？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其中，披功德铠，利益安乐一切有情，速能证得一切智智。佛知其念，告善现曰：善现当知，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基于无量无边佛法，皆是菩萨摩诃萨道。复此善现，总一切法皆是菩萨摩诃萨道。复此善现，于意云何？颇有少法诸菩萨摩诃萨所不应学。诸菩萨摩诃萨不学此法，颇能证得一切智智。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定无少法诸菩萨摩诃萨所不应学。诸菩萨摩诃萨不学此法，必不能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不能辨知， 不成如来应证等觉。须受善现辩白佛言，若一切法自性皆空，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学一切法，将无世尊与无系论而兴系论，为有诸法是此是彼，由是未是，此法是世间，此法是出世间，此法是有漏，此法是无漏，此法是有为，此法是无为，此法是一生法，此是预留法，广说乃至此是菩萨法，此是诸佛法。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所有法自性皆空，若一切法自性不空，则诸菩萨摩诃萨应不能得一切智智。以一切法自性皆空，是故菩萨摩诃萨定能证得一切智智。又如所言，若一切法自性皆空，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学一切法，广说乃至此是菩萨 诸佛法者。 善现当知，若诸有情知一切法自性皆空，则诸菩萨摩诃萨不应学一切法，亦不能得一切智智。为诸有情宣说开始，以诸有情不知诸法自性皆空，是故菩萨摩诃萨定应学一切法，亦能证得一切智智。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道初修学时，应审观察诸法自性皆不可得，唯有虚妄分别所作。我当审查诸法自性皆毕竟空，不应与中有所执着，为不应执着色，亦不应执着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不应执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不应执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性不应执着空性，空中空性尚不可得，况有空性能执着空？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一切法时，与诸法性虽不执着，而与诸法常勤修学，曾无厌倦。是菩萨摩诃萨住此中学，观诸有情心行差别，为审观察是诸有情心行何处，即观察已如实了之彼心但行虚妄分别所执着处。而时菩萨便作是念，彼心即行虚妄分别所执着处，我令解脱，定不为难。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已，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教授教戒诸有情言，汝等今者皆应远离虚妄分别所执着处，去入正法，修诸善行。复作是言，汝等今者应行布施，当得资聚，无所乏少。 然莫视此而生交易，所以者何？此中都无坚实可得。汝等今者应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当得种种功德具足，然莫视此而生交易，所以者何？此中都无坚实可得。广说乃至，汝等今者应行预留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皆于无量无边佛法，然莫视此而生交易，所以者何？此中都无坚实可得。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教授教戒诸有情时，行菩萨道无所执着。所以者何？一切法性不应执着，若能执着，若所执着，皆无自性。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菩萨道时，与一切法都无所住，以无所住而为方便，虽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于其中都无所住。广说乃至，虽行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基于无量无边佛法，而于其中都无所住，所以者何？如是自性，行者形象一切皆空，故于其中都无所住。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虽能得预留果，广说乃至独觉菩提，而于其中不欲正住，所以者何？有二缘故。云何为二？一者，彼果都无自性，能住所住俱不可得；二者，于彼不生喜足，是故于中不欲正住。为诸菩萨摩诃萨众恒作是念：我定应得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不应不得，然于其中不应正住。所以者何？我从出发无上正等菩提心来，与一切时更无余想，唯求无上正等菩提，然我定当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其余中间应住于国。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乃至去入菩萨所得正性离生，曾无意想，但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从得初地辗转乃至得第十地，曾无意想，但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专求无上正等菩提，于一切时心无散乱，诸有发起身与意业，无不皆于菩提心具。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住菩提心，起菩提道，不为于事扰乱其心。具受善现辩白佛言：若一切法毕竟不生，云何菩萨摩诃萨众起菩提道？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一切法皆不生，此复云何诸无所作无所去者？ 知一切法皆不生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岂不诸佛出现世间，若不出世，诸法法性法尔常住？ 报告善现：如是如是。 然诸有情不能解了诸法法性法尔常住，轮回生死受诸苦恼。诸菩萨摩诃萨为扰疑彼故，起菩提道。由菩提道令诸有情毕竟解脱生死重苦，证得常乐清净涅槃。 儿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 为用生道得菩提耶？ 佛言：偶尔。 世尊，为用不生道得菩提耶？ 佛言：佛尔。 世尊，为用生不生道得菩提耶？ 佛言：佛尔。 世尊，为用非生非不生道得菩提耶？ 佛言：佛尔。 具寿善现辩白佛言：若尔，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得菩提耶？ 佛告善现： 菩提不由道非道得， 所以者何？ 菩提即是道，道即菩提，是故不由道非道得。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 若菩提即道，道即菩提者，岂不菩萨摩诃萨已得菩提道？应已得菩提。若尔，世尊何缘复为诸菩萨说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基于无量无边佛法令其修正？ 佛告善现： 予以云何？如其为佛得菩提耶？ 善现对曰：否也，世尊。 所以者何？佛即菩提，菩提即佛故，不应为佛得菩提。 报告善现：如是如是。 然如所问，岂不菩萨摩诃萨已得菩提道？应已得菩提者， 善现当知， 诸菩萨摩诃萨修菩提道未得圆满，云何可说已得菩提？ 善现当知， 诸菩萨摩诃萨若以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即于无量无边佛法，从此无间，用一刹那金刚预定相应般若，永断一切烦恼所知二障粗重习气相续，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如来应证等觉，与一切法得大自在。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 云何菩萨摩诃萨严净佛土？ 佛告善现： 诸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乃至究竟，常自清净，身与意业三种粗重，亦清净他身与意业三种粗重，便能严净所居佛土。 具寿善现辩白佛言： 何谓菩萨摩诃萨身与意业三种粗重？ 佛告善现： 若害生命，若不予取，若欲邪行， 此三不善，是名菩萨深夜粗重。若虚诳语，若离间语，若粗恶语，若杂秽语，此四不善，是名菩萨语业粗重。若贪欲，若嗔恚，若邪见，此三不善，是名菩萨意业粗重。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所有浅贪、破戒、愤恚、懈怠、散乱、恶慧之心，亦名粗重。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皆不清净，亦名粗重。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智、广说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名粗重。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贪着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名粗重。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起色蕴想，乃至识蕴想，亦名粗重。广说乃至其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想，及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想，亦名粗重。其一声想、声闻想、独觉想、菩萨想、如来想，亦名粗重。其地狱想、旁生想、鬼界想、人想、天想、男想、女想，一名粗重。其欲界想、色界想、无色界想，一名粗重。其善想、非善想、有漏想、无漏想、世间想、出世间想、有为想、无为想，一名粗重。善现当知，诸如是等无量无边执着诸法，及诸有情虚妄分别，并所发起身与意业，及彼种类无堪任性，皆名粗重。诸菩萨摩诃萨于此粗重，皆应远离。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如是所说粗重，自行布施波罗蜜多，也劝他行布施波罗蜜多。若诸有情虚实与实，虚淫与淫，虚于资具，于于资具，随处随时随所虚物，悉皆施于如自所行种种布施，劝他一耳。如是施已，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所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利乐有情，是菩萨摩诃萨自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也劝他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做事事宜，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所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利乐有情。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以通愿力，盛满三千大千世界上妙七宝，施佛法僧及佛之多，是以欢喜发弘誓愿，

常不远离诸如是等种种功德。 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由此行愿，便能严净所居佛土。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摩诃萨众 随而所识行菩提道，应得圆满所起行愿，继而所识 精勤修学， 有此因缘，自能成就一切善法，亦能令他见次成就一切善法， 自能修得殊胜相好所庄严身， 亦能令他见次修得殊胜相好所庄严身， 有广大福所摄受故。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修行愿得圆满矣，各于所居严净佛土证得无上正等觉时，所化有情一生彼土，共受净土大乘法乐。 卷第535。